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5，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近几年来呢，庾澄庆虽然说呢不算大火，但是呢一直活跃在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是吧？参加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节目啊，人气还是很高的。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呢还跟开心麻花合作搞了一个音乐剧，成绩呢也还不错。甭管是当导师还是作为嘉宾，性格开朗搞怪的庾澄庆呢总会成为节目当中当之无愧的气氛活跃机。可是这样跳脱活泼的他呢，大家猜猜知道他今年多大了吗？已经年近60了，是不是想不出来哈？他呢已经出道30多年了，这个称他为一句歌坛常青树是完全不为过。那么他呢创造出的经典歌曲也是数不胜数，可是直到现在他却依然是风格百变，活力无限哈。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位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出生于1961年的庾澄庆今年已经57岁了，但是呢在舞台上依旧是充满活力，魅力无限哈。他呢是精通多种乐器，吉他、钢琴、架子鼓，可以说是样样都行。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永远都长不大的顽皮大男孩，却是出身名门。比如说他的爷爷庾恩熙是云南烟草之父，后来呢从政也是官居要职，还在云南留下了精美考究的私家园林庾园。那么庾澄庆的母亲呢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父亲呢也很喜欢京剧，母亲呢唱青衣花旦，父亲呢听一些老生的唱段。所以说呢，庾澄庆在10岁以前都是浸泡在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的哈。可是呢渐渐长大的庾澄庆呢很叛逆，偏偏对这个熏陶他的这些京剧呢没什么兴趣，热衷于摇滚的他呢最初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而是被父亲呢逼着学二胡。咱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很可爱啊，一个闲不住的小男孩被逼无奈放弃摇滚，然后呢放下自己最爱的吉他，坐在那儿跟胡琴战斗，也是相当的凄凉了哈。好吧，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相当有庾澄庆特色的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曲《我最摇摆》。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呀，只有 有我，只要把爱想出就跑过来。只要夜幕已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随便保持失败一败，你就知道我的厉害。 我最摇摆来自1999年庾澄庆作词作曲并且演绎的歌曲。我们呢之前说到哈，儿时的庾澄庆呢被父亲逼着放弃吉他学二胡，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就是两个星期之后呢，父亲就叫停了庾澄庆，跟他说：哎哎，儿子儿子，你呢还是弹你的吉他去吧。庾澄庆一听，什么情况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我爸今天发奖金了啊？心情这么好，这个转变太大太突然了吧。但是呢后来一了解这原因，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哈。父亲觉得庾澄庆拉二胡拉的实在是太难听了，根本无法忍受。亲爹有没有哈。不过后来呢，多亏了父亲这个想法的转变，使得庾澄庆呢从十几岁啊重新捡起了吉他，然后呢还玩了乐队，到处呢去演出。可是呢庾澄庆第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呢，整个乐队你看俩吉他手，那个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再加一主唱，五个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伴唱的等等，这些一群人在台上，但是台下呢只有三四个观众，观众还没有你乐队的人数多。而且呢最糗的是庾澄庆刚一开口第一个音就跑了。所以说呢庾澄庆现在能有这样的活力十足，这个活力十足哈，感染力十足的这样的台风，看来呢也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相当不容易。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呢真的是急不得，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去让他去成长哈。特别是一些这种比如说呢在单位也是这样哈，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呢能听懂这样的话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哈。好吧，我们一来分享庾澄庆依然是他谱曲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春泥》。 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 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记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春泥来自庾澄庆哈，这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专辑《哈林天堂》之中的一首歌曲。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在歌坛新路板块当中呢，来跟大家回顾的就是年纪60，然后呢出道30年的音乐老顽童啊，这个庾澄庆。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那么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庾澄庆也干了很多糗事哈，当然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很多年轻人刚出来不都是这样嘛，是吧？他呢，就是在看到别人演唱会的时候呢，摔吉他，就觉得这个很帅哈，吉他呢整个裂掉，然后呢，哇，炸开，他觉得哇，太帅，太爽了，那感觉一定很棒哈，于是呢就特别羡慕，他呢也想在自己这个演唱的时候呢玩一下这个梗哈，但是呢就出了一大笑话啊。终于等到了庾澄庆觉得场面啊很大的一次表演哈，他呢就弄来了一把破烂的烂吉他，准备弹完之后呢哗把它给砸掉，然后他就想着到时候这个气氛呢一下就会燃起了啊，超棒的。然后呢演出的时候，庾澄庆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把吉他是重重的砸在地上，结果呢吉他不仅没裂，而且又弹起来了，他呢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连着摔了4-5下，还是不碎，还是不碎，还是不碎，然后呢只好把吉他哇扔在一边啊，继续唱，好尴尬的哈。过了很久呢，他才知道那些摔吉他的人在上台前呢都会做好手脚，弄出一些裂缝，根本不像他的这样去硬摔的哈。 铁路了，他说了哈，请开窗想念你，很多好听的歌，我觉得他算是比较早的抒情摇滚了哈。归岛人说了，我知道他是在1990年周末派那首歌暴露年龄了哈。其实呢，真的很喜欢这个男人，突然很怀念他唱的歌，我都喜欢。长寿花月圆，他说了，他第一次知道庾澄庆是在九几年的春晚上哈，当时呢，他唱了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非常的惊喜，他显得很不一样。那时候呢，春晚上的歌曲都是很守规矩的哈，突然间冒出来一个这么随性的人，特别特别亮眼。确实，在1992年的时候呢，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就唱了他自己的一个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我呢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当时呢就突然间这个上街的时候，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唱这个歌了。然后我一听，我说这挺好听的，这个谁的歌啊？但是特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这是谁唱的。过了很多年，唱了很多遍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庾澄庆唱的哈。一起来分享吧。这首发行于1989年的老歌，而且呢是在1992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的庾澄庆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哈。那么庾澄庆呢自己也说，那时候呢自己张牙舞爪的哈，面目狰狞的在春晚上唱了这首歌，那风格呢跟春晚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哈是格格不入。不过呢，春晚让庾澄庆一夜之间

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晴转多云，午后有二三级兼四级的偏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气温将逐渐升高，但早晚气温仍然较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今儿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说的是长不大的音乐顽童庾澄庆。那么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那么同时呢，也是向各位继续征召大家的翻唱大作哈，啊，把大家的这个成品的音频，或者说是这个音频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哈。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我们呢，在微信上呢，看到了我们的铁粉广仔给我们的留言哈，他说了好多好多，但是呢，一定要这个说的一句就是，他呢现在在休息，因为头很疼，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啊，但还在爬起来听节目哈，特别的感动。他说了，庾澄庆呢是一个故事很多的人，我觉得接触这种故事很多的人，人生也会有很多的受益。虽然说呢，我对台湾乐坛不太熟悉，但是呢，庾澄庆绝对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他呢主持过《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这是一个难忘的节目。确实，他呢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接棒吴宗宪来开始继续做这个节目的哈。但是呢，现在这个节目似乎已经啊，好像不是太像过去那么的关注高了哈。啊，不过无所谓呢，这也不影响庾澄庆唱歌来跟我们带来快乐哈。那么呢，网友小波尔卡真的是太喜欢庾澄庆了，给我们写了一篇小作文，实在是太长了，我们呢就念第一段吧，好不好？题目叫做《爱上你的音乐情非得已》。他说了，情非得已出自庾澄庆的《海啸》，精致民谣的唱腔带着专属于庾澄庆的独特的味道，有种轻松诙谐的感觉。高声真声高音具有爆发力，不经意中假声一转带出俏皮的尾音，真假声的转换很舒服，变化很多，回味无穷。民谣级的弹奏自由随意而轻快，音色圆润亮透，音质醇厚接地气儿， 中间的一段吉他 solo 柔弦产生的华丽音色非常耐听，扫弦和切音相结合，干脆利落，带来强烈的节奏感，听歌的人自然而然的会随着节奏摆动。看完第一段呢，我就有两个感觉，要不然呢你就是庾澄庆工作室的吧，要不然就是您是一位专业的音乐人哈。说这么细致哈，好，感谢，不管怎么说呢，感谢来过我们的这个分享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2014年凭借这首歌呢，庾澄庆是再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当时也挺有意思的哈，差一点就跟庾澄庆失之交臂了。在01年庾澄庆做《海啸》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很多人来邀歌呀。当时呢，他第一次听到这歌呢，就说了一个字，土，太土了，不唱。然后呢，就嫌弃的过掉了。那么过了很久呢，有一天工作人员跟他说觉得之前有一首歌真的挺好听的，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庾澄庆拿来一听臭，就是那首很土的歌。然后呢他只能说大家都觉得好听啊，哦，那我安慰一下自己啊，那个就那就唱吧。结果呢特神奇的事也发生了，听了一遍的居然就记住了。其实呢他后来才明白土也是一种特色，于是就唱了这首歌，谁知道后来唱遍大江南北，成为了怀旧金曲哈。那么当年的庾澄庆也是凭借《海啸》这张专辑是获得了2002年的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这张《海啸》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叫做《海啸》。 如果爱情不能到老， 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世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 海啸来自庾澄庆的演绎。在2009年的时候呢，48岁的庾澄庆发行了哈自己的第29张专辑《到死都要18岁》。那么之所以做这么一张专辑呢，是因为庾澄庆觉得我一直都是18岁啊，心理年龄也差不多是一直这么样啊。而且呢，他认为18岁是从男孩向男人转变的一个年纪，而且呢，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哈。那年的庾澄庆为了买吉他和音响，干嘛呢？就去建筑工地铲泥巴，一铲呢就是半个月。第一天的时候呢，刚铲了10分钟，哇、哦，满手大泡哈。后来呢，又去百货公司帮忙搬东西，好不容易凑够钱买了设备，但是呢，没过多久呢，排练的地下室又被水给淹了哈。庾澄庆想都没想就跳下水，潜到水下摸着给音响拔了插头。当时呢也不管危不危险，心里只是想的就是心疼自己的音响哈。那么同样也是在18岁那一年呢，越来越有舞台经验的庾澄庆呢开始上台，不再像早年那么紧张和僵硬了哈。那么在后台呢也会有人跟他要签名，乐团呢也会跟他握手说哎呀刚刚唱的太棒了啊，这让呢庾澄庆呢也开始享受起舞台上的感觉哈，觉得呢这种感觉真的是太酷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来自《到死都要十八岁》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命中注定》。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机遇常常有，并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 别想你、yeah, 我特别想你、哦哦哦哦哦哦 命中注定，来自庾澄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各位说的是长大的音乐老顽童啊，庾澄庆。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那么当初呢，张学友在香港翻唱了庾澄庆的那首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让庾澄庆呢也是成功的红到了香港。后来呢，他们俩在香港彼此见了面，竟然呢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当初呢，庾澄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张学友。那时候呢，庾澄庆只要去香港就一定是住在张学友家里，有通告呢就让张学友当司机去送他。尽管张学友还还管张学友借衣不穿，这个太腻歪了哈。而且呢，一向成熟稳重特别安静的歌神，在哈林的面前，各位可能都想不到他会变成一个幼稚的孩子，跟他一起打打闹闹，而且呢还经常撒娇装无辜。好吧，虽然说是很关系很铁的，但是呢想两个男人在这样的用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话，还是会掉一些鸡皮疙瘩的哈。好吧，我们接下来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歌曲《对你爱不完》。 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慌难忘，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已锻造，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盛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远远念念到永远，所谓 love 只能不愿意思思念念谢谢去面对，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已干燥，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手中撑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却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远远念念到永远。 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哈。网友不忘初心说了，我很晚才开始听哈林的歌，算是错过了他最好的年代，而打上引号是因为除去市场或者是唱片业等等外界的原因呢，哈林本身真的是越变越好，甭管是心态体格还是他的音乐，只想跟他说一句，哈林庾澄庆，你实在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人才呀。然后呢，勇敢前行还有这个知天命呢，都在问说哈林的名字这个仅仅是英文名吗？是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吗？不太了解哈。因为这个呢，他的名字呢很巧，他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哈林篮球队，就是打接球花式篮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样一个篮球队哈。甭管是这个篮球的颜色，还是他们穿衣服的颜色，还是鞋的颜色，还是他们这个头带啊，然后呢护肘啊等等这些配套的颜色，都是非常花哨的。所以说呢，这个哈林就觉得跟自己的风格也很像，所以说他就也把自己的这个算艺名吧，就叫做了哈林，而且呢也是他的英文名哈。那么呢，在庾澄庆呢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逗，一定要跟大家说哈。他呢找了很多老师来辅导，有一次呢他就遇到了一位前辈啊，拿自己的歌跟特别恭敬给老师听，老师听了之后呢淡淡的说了一句，好了，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了，你也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了。哇，这个话太打击了，有没有啊？怎么能这样说我，对不对？我是一个男人，我这么热爱音乐啊，就想做那样的事情。然后呢后来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在台湾一下子卖了几十万张，大街小巷都在唱他的歌，大家都认识他了。这个时候的庾澄庆才开始肯定自己，也开始为自己骄傲了哈。好吧，一个小时的节目呢非常快的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庾澄庆翻唱的这一首心不了情，也是别有味道。那么呢，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呢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呢我们来为大家播出的是法国喜剧影片，很经典哦，让雷诺和杰拉尔德帕迪约联袂主演的请你闭嘴。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是我们的素人翻唱集锦哈，欢迎各位呢也是能够锁定收听央视876，再会喽。